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那又到了每天中午的12点钟啊， 3D 化新闻在周一到周五的12点钟是第一次的首播，然后也是直播。我们在12点半之后呢，会开放我们的热线电话，开放当天的有话直说互动话题，也欢迎你打进来。先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今天的这个题目啊，我们的听众恐怕这个都已经经历过了高考，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你上到大学里的话，会发现，哎，同样考一个分数，可能在北京考500分，跟在山东、河南考500分啊，这就是天壤之别。现在回想起来，你会不会觉得，其实一直以来高考制度在这里，这个每个地方分数线不一样啊？然后比如说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在每个地方招收的这个学生人数也不一样，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啊，你是不是也有体会呢？那现在啊，根据这个国新办发布的这个中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这个规划呢，2010年到2020年之间呢，下一个要进行改革的对象就是这个异地高考可能要出台了。 是。 那么这个教育部的发言人是强调，这将是会一场硬仗，这是一场攻坚仗。那么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你认为异地高考应该要被推行吗？内地的听众请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还有第二种办法就是拿出你手上正在用的智能手机，下载凤凰 FM 的 apps， 然后找到 3D 化新闻节目，启动其中的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再来交代一下这个异地高考的一些背景啊，其实呢，那关于这个北京、上海和广东是可能异地高考改革一个方案受到利益牵连，也是受到这个辩论关注讨论最多 的。本地的家长就有一些担心 了。最多的几个区域，那么目前根据最新的消息啊呢，从北京市委呢啊市教委是了解到，北京异地高考的方案呢已经初步制定完成了，现在正在提交给北京市委市政府审定。但是呢，今年高考非北京籍的考生现在是被北京市教委建议回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 今年还不行。 对， 但是明年行不行呢，或者说后年行不行呢，这就很难说了。 而看看上海呢，上海说是由于居住证方案尚未定稿，积分制细则有待公布啊，所以呢异地高考缺少操作基础，真正是行的时间表呢至少要在2014年以后。那广东的异地高考方案呢目前正在抓紧制定，将于年底出台。那目前就是广东、北京、上海是三个最受关注的异地高考方案出台的一个地区。那么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欢迎你在12点半之后跟我们在第四环节互动。 是因为我们要强调一下，这个直播的热线电话呢只有在第一次播出的时候才有效。如果你看到时间啊，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的这个时间，或者说下午的5点钟的这个时间，或者深夜1点钟的这个时间的话呢，恐怕你听到的就是重播了，那就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所以说只有在直播的时候有效，也就是在这个12点半，2012年12月3号的中午12点半之后呢就可以打进来了。再说一遍电话，内地4001200900，香港是18723346。好了，这是今天的这个有话直说的互动话题啊，你现在可以酝酿一下。那在你酝酿的这个期间呢，我们关注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俏江南的 大 S， 对，有的人会说是俏江南的董事长。哎，我通常来说呢，我就直接会说 大 S 的婆婆。 大 S 的婆婆，这个恐怕在这个国内的知名度还要更大一点。哎，就是汪小菲的妈妈，大 S 的婆婆，她叫做张兰。那么这个 张兰说是在11月22号就有媒体就报道她说她在一宗的这个房地产的法律纠纷当中呢，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意外发现啊，她的户口呢已经注销了， 是 国籍呢都给改了。之后的争议呢，就是说去年底的朝阳区的政协换届了，那张兰呢是当选为朝阳区第一新一届的政协委员。那么在政协北京市朝阳委员会网站的委员名录当中呢，张兰的界别呢是台胞台属，所以这个一时间啊，媒体的讨论焦点呢都集中在这个外国人是否可以在中国参政议政上面。 是。 那么据这个北京市朝阳区政协他们的最新解释说呢，张兰是在今年9月份注销的中国国内的户口信息，并且退出了朝阳区政协，只是目前的相关的流程呢还在处理当中。也就是说在张兰啊他担任朝阳区政协委员的时候呢，他的中国国籍依然存在。那其实我们听出来官方想要表达意思就是说， 这不是他的 错，张兰不存在这个外国人参政议政的情况。 是。那这个大家恐怕很好奇的就是政协，说简单点，政协到底能不能有外国人。 对， 这个咱们先不说台胞台属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即使他如果是作为台胞台属的话，依旧是政协的身份应该是有效的。但是如果说张兰按照现在有这个有这个网上爆料说张兰她其实加入的是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国的国籍啊。那如果说加入这个岛国，她就真正是一个外国人了，这个连港澳台都不是的话，那么行不行呢？我们来看到这个中国这个政协的这个章程总纲里面是怎么写的呢？他说啊，这个政协是由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广泛的这个爱国统一战线。但是这里就注意到，哎，海外侨胞，海外侨胞以我们的这个常识来判断的话，很多的海外侨胞其实 是外国籍的， 是外国籍的。像张兰她现在即使她是国内注销了户口，她不再拿中国护照了，她拿一本这个外国的护照，她可以也算是海外侨胞。那因此按照这个政协的章程来说，其实恐怕我们从法律上找不到一条直接的依据来说外国人不能够担当政协的委员。 对，但是我们又看到官方的说法似乎有一种前后矛盾的感觉。你怎么说哈？我们刚才讲到北京市朝阳区的政协，他们也有一名官员就出来跟媒体交代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当中呢，并没有关于禁止外籍人士担任政协委员的明文规定，就好像刚才明琦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段总纲的释义。 对， 言下之意呢就是成为外国人的张兰担任朝阳区的政协委员并没有不妥的地方。但是啊，我们又留意到在今年两会期间，政协这个11届五次会议的新闻发言人赵启正他就对这个问题做出过明确答复。他怎么说？他说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如果有外国国籍呢就自动放弃中国国籍，政协委员外籍是不行的。你看同样都是官方的回复，一个这么说一个这么说，这样的状况呢我想也是现在公众有点这个判断混乱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好，刚才听到都是别人怎么说的，我们接下来听听张兰自己是怎么说的。当然张兰最近的这个新闻出来以后一直没有公开的对媒体回应，我们找到的呢是她在这个去年在2011年参加这个凤凰的一虎一席谈的时候啊，关于当时是富人移民的这么一个问题，她就有关这个国籍问题有过一段公开的表述。我们来听听当时张兰是怎么说的。 我91年呢获得了加拿大移民局的正式的对我的移民的邀请， 在那个时候当中放弃了，对不对？ 对。 那但是你回来之后，应该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移民吧？ 那太多了，随时。 对，那你 说因为你投资移民也可以， 对， 你的那个企业那个企业家移民也可以 ， 你优秀人才移民也可以， 对， 太多的国家向我伸出了橄榄枝， 伸出了橄榄枝，但是你为什么也接着橄榄枝？ 那我觉得第一我是中国人，我的骨子里我的血流着是中国人的血，当我到移民局1991年去移民局，我发现我要摸着我的胸口对加拿大人宣誓我永远忠实于加拿大的时候，我觉得 我应该永远忠实于我的祖国，因为我是中国人。 嗯哼，好，这个是您自己特别强调的，刚刚责任这个字在你的嘴上，责任这个字也在你的企业理念上。 对， 那么现在身旁，凭良心讲，你一定身旁也听到有很多很多像这些的富豪阶层当中，他们去移民了，你觉得他们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呢，他们创业期的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由于年龄，由于疲惫，由于家族企业的问题，由于管理的没有提升，由于优秀人才没有引进，所导致的企业在做大做强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他们也希望提升，他们也希望把子女送出去，子女来接班，所以呢，恰恰的子女和他们那种创业的精神又对接不上。 对，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们选择了就是说呢，一种逃避、安逸，还有说呢，所谓的就是企业原罪，就是在创业初期的一些不择手段吧，所以呢，他们也感觉到没有安全感，所以呢，就是选择了移民。最近呢，也感觉到投资这个渠道不畅，唯一的投资房地产现在也国家受到了国家政策的遏制，所以呢，他们认为呢，投资到海外的房地产，这时候价格也合理，还有15%的一个回报，可以安逸的享受阳光沙滩啊，所以呢，就是选择了移民。 谢谢。我冒昧的问一个直白的问题，一个问题，当这些朋友这些好朋友在问你的时候，你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去吧，还是留下来跟我一块打拼？ 我觉得今天国家需要我们，这次改革开放30年的创业环境更加好了，投资环境更加好了，更加完善了，制度也完善了。我觉得作为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把企业做大，做成一个世界一流的企业，品牌企业，去跟世界去抗衡，使得自己有自尊，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今天企业家应该做到的。 好，三 D 化新闻，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张兰在2011年的这番言论啊，我骨子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我永远不会移民。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哎，时间这个变化啊，赶得比你的想法变化要快一点。我们只能说这个时过境迁啊，沧海桑田。 现在听的可能 觉得有一点 讽刺了，网友听到有一点讽刺的感觉。其实我觉得他那段话真的是信息量非常的丰富啊。首先，很多的这个国家向我抛出橄榄枝，让我移民，我不去，我这个摁着胸口，我说我说不来这话。你说现在你移到加勒比海，你真的现在按住胸口，你说得出来，我愿意永远效忠加勒比国。 他可以说我当初加拿大我没有去，但是加勒比我愿意去。 哎，倒是他中间讲的中国的投资环境， 对， 这 后面那段我觉得很重要， 对，很实在。讲到那个现在投资环境有变化呀， 对， 向往这个国外的自然环境很好啊，阳光海滩啊，这是很多富人移民。 但是这个汪小菲也都结婚了，所以说子女的教育问题应该暂时不是一个考虑的这个现象。好了，这个言归正传啊，政协委员究竟可不可以有外籍？哎，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找一位这个当事人来现身说法，给大家指点一下迷津。休息一下，三 D 化新闻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欢迎回来。 先说一下今天12点半之后开放的互动话题的内容呢，不是你要去移民啊，是这个异地高考。异地高考你认为它应该被允许吗？也就是简单来说，如果说你现在是一个来自比如说山东的这个考生啊，那这个你要到北京去念高中，甚至是在北京高考啊，北京上海啊，这个或者说高考你认为分数这个录取率比较高的地方，分数线相对比较低的地方呢，如果说开放这个允许的话，我相信如果你是山东考生的话一定是愿意去的，但是呢也会遇到很多北京的家长的这个反对啊，毕竟这个僧多粥少，这个教育资源有限，那么怎么样来分配就肯定要触动很多人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利益了。那么我们也很想听到你的意见，不管你是这个利益被触动到的这些人，还是你支持重新划分这个蛋糕的人，都来讲一讲你的想法了。我们的电话是4001200900，这是内地的听众。 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 18723346。 现在接着听另外一个移民的故事哈，张兰。那刚才我们听到他在《一虎一席谈》，其实2010年， 对对，2010年 是节目当中的一个表述，听完之后也是网友大吐槽，跟他现在的一些啊行为和做法一相比较，你会觉得哎，人怎么可以变得这么快呢？ 所以说有一个教训啊，有些话不可以说得太早，特别是说我一辈子，我永远啊，我一向来这样的话呢，就是你要有的时候说的要轻，这个不能够轻易的下这个定论啊。要是我是张兰的话呢，我那时候就说，哎，我目前为止还没有移民，将来呢？ 他主要是说的那个慷慨激昂啊，你真是现场 调子有点拉得太高了， 太高了，他一。话声一落，你看现场那个掌声真的是被这种爱国商人这样一种爱国热情给你给你点燃感染了、但现在你看网上的争论在哪里呢哈、首先一个，他到底还爱国吗？他现在拿的那个是国外的护照，但是同时又是政协委员，他到底爱不爱国，有没有一种所谓打上引号一种叛变的一个嫌疑 是，但这个当然只是一个玩笑了、这个公平的讲，可能即使对于任何这个中国人来说，你拿了外国护照啊，这个要跟叛变画上等号、这个还是这个太大了。但是这里面实际上的一个问题呢，除了张兰可能前后的这个言行不一之外啊，这个恐怕在道德上或者说在诚信上面是值得诟病的。但是说实话呢，张兰又不是什么这个政府高官，他也就是一个商人。 商人 除了确实是挺有钱之外呢，恐怕跟另外其他普通的中国人呢差的也不太多。所以说呢，对这方面恐怕也不能够苛责太多。但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这个作为政协委员啊，你本身的这个职责跟你拿外国护照之间会不会发生任何冲突？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张兰应该是确定移籍了之后呢，他的我刚才这个上节目之前看了一下北京朝阳区的这个政协的名单啊，就已经没有张兰的名字了、 没 有张兰的名字、那么之前大家耳熟能详的几个名字，比如说巩俐，巩俐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入了新加坡籍，新加坡籍他之前呢是第9届和第10届的全国政协委员，但是自从入了新加坡籍之后呢，第11届的政协委员呢就已经没有他了。他然后根据这个之前啊樊素提过的赵启正的这个一段话呢，就是说外籍是不行的。那我们也听说了很多这个传言啊，我们去查，要不就是确实是外籍但是不是政协委员，或者呢是政协委员但是实际上已经没有外籍，或者说呢他拿了外籍之后就退出了政协委员。所以我们根据官方的信息来看呢，这个目前的这个政协是不允许有外籍的。但是这个不允许的这个层面呢又是一个很模糊，哎，根据政协章程的这个规定呢，其实找不到一条说只有中国人才还能够担任政协委员的这一条说法。而且在确实在政协的早期呢，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他是比如说有这个阿拉伯裔的美国人啊，或者说一些这个真的就是外国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也是加入了政协的。所以 还有在那个第一届的政协会议的时候，当时有海外华侨，像司徒美堂， 对， 像陈嘉庚，他们也是被评为政协委员。 对， 所以他们看得到是那个外国籍。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个总纲示意里面哈，他讲到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 对， 那其实我们知道很多香港人呢，他是可能是拿着这个是永久居民， 两本护照， 但有可能他是拿着外国护照的。 对， 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法理上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也是让我们现在好像判断起来有一点这个混乱哈。 是， 但是你会反观这个现在网友的一个情绪啊，这个情绪在中国是非常特别的。 对， 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张兰呢他现在不是说移民去国外， 是， 如果他就是一个 从国外移回来， 从国外移回来的，但他手上拿的还是国外的护照。 对， 可是人家非常有这个爱国情怀，这个报国的志向。那你如果他真的是像最初建国的时候陈嘉庚那种爱国华侨，他加入政协当了政协委员，我相信网友的反应一定不是现在这样。 这个是来回归祖国的怀抱的，这个是好事儿。但是现在反过来做呢，恐怕就有点吃不消。 就是你刚才说到2010年他在《一虎一席谈》这么一番言论哈，但现在的行为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听到有另外一些评论，就是也相当于是维护他吧，说这是个人的选择，他移不移民呢，如果不是说牵扯到这个利益啊，这个诉讼的关系， 是 我们没有说谁会去主动去追究他是哪里的国籍，这个不会有人去深究。但是一旦涉及到这些身份的问题，身份认同的问题，你就很特别，大家就容易牵起这个敏感的神经。 是， 但是你会想，他作为一个商人，商人他主张的是什么？ 对 啊，商人是主力的， 挣钱嘛。对啊， 所以你会觉得它的一些出发点是利益的动物。 对，我们来看这个， 尽管说这个两年之间你可能因为这个信仰啊、各种理想啊、生存环境啊、各种时事的变化，造就说我当时说我死也留在中国但现在呢我死都不留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变化。 对， 可是你会想啊，它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造就了， 就大家去猜啊。这个张兰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说啊为什么就移籍了、也某种程度上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资料，他运气不太好，刚刚办了这个移籍之后呢，就闹出了一桩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纠纷。 是， 然后那个朝阳区的法院就要，他是这个被告嘛，被告们就要发传票要请他来这个给自己辩护，哎，发现找不着这个人了。再到公安一查，哎，发现户籍没有了。在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情况下能够注销户籍呢？死亡、参军， 对， 或者说就是这个在境外拘留了。那其实在香港啊、台湾、澳门的话也都属于这样的情况。那所以当时就引发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张兰还活着，张兰也没有当兵，所以说只有存在一种可能，就是张兰拿了这个就是移民了。那么结果呢，就是有人就猜测张兰为什么要移民呢？现在最多的这个猜测啊，是这样的一种说法，说是为了这个公司的一个上市的考虑。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分析了，公司上市的话，在国内大家都知道这个 A 股现在已经2000点以下了，估计这个上市的前景好像也很不好。而且呢，根据国内的这种情况，如果张兰的这个俏江南的这个影视集团本来它是一个港澳台和内地合资的这么一个性质，现在改为如果说张兰它变成外国人了，变成一个外资的企业之后呢，其实在内地的上市手续还更麻烦一点，这个门槛还会更高一点。但是呢，有哪里会变好呢？它的这个税，就是有一个外资的税收优惠，在这方面呢会有一段比较大的这个优惠，因此呢这个恐怕可以够得成他这个移民的考虑。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有这个消息人士就透露了，张兰最近这个俏江南是准备考虑在香港上市， A 股不行，所以说 H 股考虑一下，这个港股最近这个势头很好嘛，所以说要准备在香港上市。香港上市呢，这个我们恐怕就请教专业人士了。据说啊，这个那外资的这个身份，或者说他这个离岸注册的这个身份啊，在香港上市就有他比较方便的地方。 是，我这里看到一个专业人士啊，姓武，这个叫武希军的，他是在广州做投资咨询的。那他也是总结到说，改变国籍呢，对于个人而言呢，唯一的方便呢，就是转移资产。内外资因素呢影响，他说其实是可以忽略的。对于这个企业而言呢，唯一的好处呢，就是可以借外债，也就是说可以在海外融资，方便他日后呢在境外上市融资，就是明奇刚才给我们分析的这些哈。那么他考虑到现在俏江南说 A 股上市融资之路呢已经正式终结，所以这个武新军先生他分析到呢，张兰改变国籍呢，为谋求境外上市融资的可能性比较高。因为这样操作之后呢，比较容易在国际市场上并购成功，或者是不易被认为是垄断而遭到制裁的一个拆分。 因此这个张兰在香港上市啊，如果说比较近的话，这个就比较方便了。好，我们这个电话接通了，我们接下来访问到的又是这个 多重身份了， 多重身份了，这个港区的全国政协委员，也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委员，同时呢也是在香港本地的这个非常有非常有上市公司的这个主席，还是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的非全职顾问刘梦雄先生。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政协委员的这个外籍身份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局内人的身份来讲。喂，你好。 你好， 哎，刘梦雄先生，感谢跟我们连线。好，所以这个时间不太多，直接就问您一个问题，您作为全国政协的港区的委员，您有两本以上的护照吗？ 没有， 没有， 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 您只有一本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护照。 对。 那我可以请教您，就您所知，在政协担任委员的这个经历，政协对于外籍，或者说对于除了中国内地、港澳台的这三种身份之外，有没有其他护照的这个政协的委员？ 我估计应该不排除有具有外国这个护照的这个政协委员的。 为什么呢？ 因为来讲呢，就政协跟这个全国人大它的性质啊有所不同。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来讲呢，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那么政协呢是一个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个统一战线的这样的一个 民主协商的一个组织。 嗯， 那么既然是这个爱国主义嘛，那么变成就是说在这个港澳台之外， 嗯， 那么有一些到这个在世界各地里头，他拿了其他国家的护照， 嗯， 但是来讲呢，他还是有一颗这个妻子之心， 嗯， 还是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 嗯， 或者是炎黄子孙，愿意为我们国家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里头啊，以及两岸和平统一啊，做出他的努力。那么如果这样的时候，个别的呢，那他持有这个国这个外国的护照的来讲呢，这是不奇怪的。 嗯，但是就您自己的了解，您是只是认为可能存在，还是您认识有人就是这样的情况呢？ 那我比如说我认识有全国政协委员， 嗯， 他本身呢也是某个外国驻香港的名誉这个总领事。 哦， 名誉总领事。那变成来讲呢，这个名誉领事的时候，当然一般来讲呢是外国政府啊， 嗯， 会有一个前提，基于他是那个国家的这个国民， 国民， 或者是持有那个国家的这个护照， 嗯， 这个或者是甚至是持有那个国家的外交护照， 嗯 啊， 那您 因为既然是某个国家的驻香港的名誉领事嘛， 嗯， 那他持有那个国家的外交护照啊， 嗯， 那个是不奇怪的了， 是。但是您所指的这些在香港可能担任这个名誉领事的这些政协委员，他们都是以港籍港区政协委员的身份加入全国政协的是吗？我的理解。 没错没错，他是以港澳居民这个身份来加入来，因为有一些国家是允许双重国籍的， 是 啊，有一些本来我们中国是不允许，但是很多因为他是拿有香港的永久居民身份证嘛， 嗯， 他拿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又比如说移民到这个海外， 嗯， 到美国或者英国，拿了那边的护照，但是他还有一个香港这个永久居民的身份， 是， 非常有这个身份，他又可以申请这个特区护照， 嗯， 变成了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行政区的护照， 嗯， 又具有某个外国的这个护照， 嗯， 这种情况是有的， 嗯 啊。 那您认识的，不好意思，您认识的政协委员当中有您知道是内地的委员，但是同时持有外国护照的情况吗？ 这个我只是从报道里头啊， 嗯， 这个看到过，比如说某影星，某某影星这样。他已经是这个入职，比如说新加坡职，或者是那个哪个国家的这个职。那么但是来讲呢，又这个由于他在这个文艺界啊，或者是电影界、啊、艺术界一向的造诣，有他的这个一个代表性。加上来讲呢，他尽管是入职到这个海外那些国家去，但是呢还是有一种爱国之心， 嗯， 这个就是这个来参政议政，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嗯， 也是未尝不可。 嗯， 那刘先生可以再请教您，您有听说过就是北京市朝阳区的这个张澜政协委员哈，他也是日前爆出这么一单新闻，是发现移民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结果呢，他是自己主动申请退出北京朝阳区这个政协，那您对这个事情有过自己的关注和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种的情况里头呢，很大一部分是他自己一种自愿的选择，自愿的选择。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说看到官方很强调，你任何人持有这个外国护照的人来讲呢，不可以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啦、啊，或者省市区啊那些的政协委员。 嗯， 这样来讲呢，我还没有看到官方对这方面的一个比较严格的规定。 嗯， 您觉得他应该退出来吗？ 我觉得来讲呢，官府他自己那个对国家对民族啊那份使命感，那个爱国情怀、民族大义方面来讲呢，他是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嗯， 比如说他拿了外国的护照，或者是在那边有投资，为了保障自己的投资，或者是说那个因为有家庭团聚等等等等的原因。他在拿了外国的护照，但是呢，他对我们的国家里 头还是有这个一份热爱之心，他在某个领域、某个行业、某个产业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 嗯， 那么变成来讲呢，他也是这个常常就是生活啊以及这个生产啊那些东西呢都是在内地的，都是在我们的国土上， 嗯， 变成来讲呢，他有他的这个言论上的一种代表性的参政议政啊，或许我们呢是可以这个收到，作为是一个如果在内地而言是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在海外港澳台或者是海外侨胞，那么就是爱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是 在这个要求和认知方面来讲呢，对于海外而言可能我觉得是宽松一点吧。 刘委员最后一个问题啊，您在加入全国政协的时候，您知道有没有这么一个程序来这个让您申报自己是否持有外国的护照，或者说有没有这么一个审查核实的这么一个程序？ 记忆当中啊，好像是这个有没有那个东西呢，就是说自己去填报，那我自己本身是没有，我就填没有嘛。但是最重要是说他本身如果是有的话，那填了上去，那么就作为我们的统战部门，我们政协机关去审查甄别他的资格的时候，那是主动权，决定权啊完全是在于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的统战部门，是这样， 就是现在是一个主动申报的这么一个机制。 对对对，可以就是这个主动申报。有一些人来讲呢，就是说可能是当全国政协委员或者省市委员的时候啊，他本身里头还没有在这个海外入职拿到外国护照，然后来讲呢，当了政协委员以后，后来有发生这么一个变化，但是他觉得来讲呢，自己对这个为国建言、为民请命啊，还是有份使命感的，那么还是对政协的工作比较热爱的，那么他平常来讲就是说没有强调或者是去申报自己的这个拥有外国护照的身份，这是他们一个考虑，但是反过来如果说他申报了，我觉得统战部门了或者政协机关通常也就根据他本身的影响力，他本身的代表性，他本身的作用啊，那么就这个我看也是有的时候会通融的，比如说某个人他有美国的这个护照，但是比如说他跟美国现在执政的这个民主党高层，跟美国的企业界或者政界学界这个很有是比较充沛的人脉关系，又有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推展对美国的这个公共外交， 是 那么像这些人他乐意当我们政协委员，维护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这个去做我们和平崛起的这个友好使者， 是 那我看来讲呢，也不应该因为他有了这个外资的护照啊而把他这个排除在政协的队伍外头嘛。 好的，我们刚才连线到的是港区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委员刘梦雄先生，这个提供了关于这个政协委员是否可以持有外籍护照的一个说法和评价。谢谢您，刘先生。 谢谢刘先生。 好， 再见。 再见。 好，那从刘先生的一个言谈当中，我们也是听出来，其实政协他们现在有一个机制，就是你可以去主动申报的，你到底是有没有这个外国的护照。而且他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刚才分析到，如果你是在国外是有一颗爱国之心的，你再回归祖国再报效祖国，我们是欢迎的。可是张兰现在这个气氛呢，在国内被大家炒的一个气氛， 你可以从外面往里走，从里往外走就恐怕不行。 而且他听刘先生的一个意思是说，张兰他可能也没有必要说主动申请去退出了，因为 更多的是他自己的选择。如果他真的不这么做，恐怕要是我是假想，要是没有这次这桩官司的话，可能还一直都发现不了。真的是有可能。 好了，我们先三地化新闻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这个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互动话题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是，你认为在内地啊推行高考、异地高考的这个政策，或者允许异地高考， 是不是一个正当的做法，你同不同意这样的做法，打电话进来，内地的听众拨4001200900， 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或者用智能手机下载疯狂 FM apps， 然后找到三 D 化新闻，启动一键 call in 的功能，打电话来吧，马上跟你互动。 好，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的有话直说关注到异地高考的这个问题，你支持推行异地高考或者支持允许异地高考吗？大家一直都说啊，这个高考有的时候这个门槛，户籍的门槛就让很多的考生还没有出发呢，就在起跑线上就高人一等。比如说你这个是北京的考生的话，你考北京大学的这个录取率啊，你先不说你到底能考几分嘛，天然的就比别人要高很多。也之前有人做行为艺术啊，踩了一个高跷到北大的校门口去抗议，说这个北京考生高人一等，北京大学呢成了北京人的大学，这个呢就让很多人产生诟病。但是即使是在这个异地高考啊，放出这个风声有可能要考虑的时候呢，确实我们注意到，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两地本地考生的家长就有非常大的反弹，就觉得他们自己的这个本身的利益啊，或者说教育的资源就受到了外地的挤占。我相信他们的这个担忧也是有理由的，这个父母嘛都希望自己的这个孩子能够有更好的机会，会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而且客观情况是北京上海比如说广州这样的城市外来的人口又是非常的多，也有人担心一旦开放了异地高考就会产生大量的高考移民，哎，到时候这个就不是说只是一两个两三个的问题，那就会让北京和上海啊这个高考的考位就会被一个挤爆的情况。对此你有什么的看法，可以打电话进来了。 好，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有一位听众正在线上了哈，来立刻接听他的电话。 喂，你好。喂， 喂，你好。 哎，你好，在线上了。怎么称呼呢？ 我姓贺。 好，贺先生来自哪里？ 来自武汉。 好，武汉的贺先生有什么看法？ 是这样的，我觉得今天其实政府各界，我看到上海和北京各地方已经包括教育部，部长都表示，针对异地高考的问题，各地的政策都在。已经在执行，已经在这个准备之中了，但是呢，一直迟迟不能实施的原因在于，他们都认为这个问题牵涉的范围程度太广，太是一个知易行难的问题，大家都认为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可是在现实中解决比较困难，所以我其实还是蛮支持执行异地高考的，因为所有，人基本上都认为这是一个本该合理的事情，只不过是现在是客观上造成的不公平。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要连同这个户籍制度改革等等在一起的制定，可以先把这个异地高考作为整个这个制度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先行一步先来解决，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是等不起的，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这位武汉的贺先生就说，哎，这是一连串的问题，恐怕这个户籍啊，或者说现在从异地高考是一个突破口。谢谢贺先生的观点，谢谢你。 贺先生的言谈非常有这个评论员的范儿哈， 对，逻辑非常的清楚。 其实我们看到最大一个争议点在哪里呢？在于有很多的这个随爸爸妈妈务工人员， 叫随迁人员， 随迁人员在北京、上海、广东这些大城市，他们可能面临着在这个大城市里面上学了很多年，但最后呢，我要真的是参加高考了，我必须打回原籍。那这造成这非常多的问题，包括最新的这个留守儿童的问题，可能又会因为这些政策没有改变，没有随着更新而带来更多的社会上一些不稳定的现象吧。现在另外有一位听众已经在线上，我们接通 电话。这位是谢小姐。喂，你好，谢小姐。 哎，你好。 你好，谢小姐来自哪里？ 是陕西。 来自陕西啊，这个对于高考异地高考什么看法？ 我觉得吧，就是父母在本地工作，然后呢，应当允许这个学生在当地接受教育，然后获取当地的教育资源，然后接受他们当地的教育模式，应当就有平等机会去参与当地的高考竞争，而且在学生在成长阶段应该有父母的指导和督促。如果将他们遣返到那个原户籍所在地的话，可能导致 他们在学业上及课程上内容不一致，然后不利于他们考试水平的发挥。所以说开放异地高考是有一定的可取性，但是这样也会带来就一定的问题。在这个就是说在异地高考这个开放的基础上能保证一定的公平性来突破这个户籍的限制，但是说可能就会造成比如说资源的抢占、人口膨胀，而且竞争也会更加激烈。 所以您觉得最后您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呢？ 很大程度上我觉得应该是支持吧。 支持。 对。 但是您会觉得有可能会出现高考移民这样的问题吗？ 是啊，然后高考移民也会带来很多麻烦。对社会其他。